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八點到九點， 你的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又講下香港新聞界發展，現在我們以香港為傲，就是我們第一個亞洲區議員就出現了，就是香港新聞的博覽館。所以請來呢，就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Dr. Clement Sou蘇若基博士，或者介紹一下自己先。 好，大家好，我就自己在中大新聞傳播學院教書，就同時亦都是在這個新聞博覽館就做這個董事的，是這個義務工作來的。就我主要都是幫手負責是那個展覽內容方面呢，就由一開館到現在一路在一路幫手籌辦，還有一路還會繼續看看怎樣去更新一些東西 的。我們先看看你的 logo， 成立這個 logo， 讓大家要認識一下，就是這個香港新聞博覽館，就不是博物館，很多人呢搞清楚是博覽館。講一下博覽館其實籌備了10年，當然經歷了2018年的12月5日就開幕，就很盛大的開幕。第二就是呢，這個構思其實都很久，就是當年和2008你們呢叫新聞教基金去到華盛頓的新聞博物館參觀了之後，你們開始的構思就希望成立這個香港新聞博覽館。你們希望的目的就不是想做一個博物館，講一下這個設計的 logo 或者概念構思是怎樣先。 先講我們的標誌，就你會看到上面呢就有 news， 然後有個好像五線譜咁樣。點解會係咁呢？就因為呢我哋嗰等樓呢，大家如果有機會去睇呢，就會發覺呢嗰個呢就係以前一個街市，咁就嗰個建築個特色就係包豪斯嘅建築，咁就係嗰啲窗呢就係呢五線譜咁嘅窗嘅，所以我哋用返呢個概念呢就去設計返。咁下面寫嗰啲字呢，中文字呢就是由姚宗儀教授呢當年早幾年呢幫我們寫的，所以都幾有這個紀念價值。再講少少呢，就是博覽館和博物館有什麼分別呢？其實我們的用意就是說呢，博物館就給人好像有感覺就是講以前比較舊的東西，我們其實新聞呢不斷即是有舊的東西，但是不斷會更新，亦都會向前看的，所以我們希望覺得呢給人一個感覺就是說看以前的東西又有，將來的事我們都會關心的。 好，那我們看看另一張相片，講回你以前即可能你的籌備國情那十年怎樣去籌備。 好啊，我們呢2008年那次呢就新聞教育基金就有大概差不多20位新聞界的朋友呢一起去美國參觀他們的新聞機構為主的，但同時呢一個節目呢之一呢就是看這個華盛頓的新聞博覽博物館，他們英文叫 Museum， 就將 News 和 Museum 黐在一起。 沒錯， 我們看完之後呢發覺非常之犀利，覺得這個概念很好，出來的效果也很好。就當時我們帶隊，我們那個團的團長呢就是陳祖彪先生，他是當時經濟日報的總編輯來的，就他有一次就跟我傾開，在個旅途當中，喂，香港有沒有機會搞一個這樣的博物館呢？我就說都好，主意好，不過不容易，因為又要錢啦，又要地方啦，又要人手幫啦，好多嘢千頭萬緒，但係呢就開始種下呢個種子，就係大家記住呢樣嘢，就去到過咗幾年啦， 下張相片 係啦，我哋後尾就過嗱呢個呢亦都係啦，個人哋嗰間博物館好犀利 啊， 有成幾廿萬尺，咁就耗資好多億美金，咁我哋當然啦冇咁犀利啦，我哋就一間細好多嘅，做得到已經好好㗎啦，咁所以呢我哋就等機會，咁直到2011年呢啱啱政府呢就開展咗第三期嘅歷史建築嗰個活化計劃，咁就有幾個位呢有幾間即係建築物呢都可以申請嘅，咁我哋呢就 開始睇下啲地方啦，就睇下邊一間地方或者啱我哋。咁、我哋都考慮過幾個地方嘅。咁、就開始好大上頭，包括呢、這個終審法院嗰度啦，咁 甚至西九都諗過嘅。咁、但係後尾好多嘅因素考慮咗之後呢，發覺咦，比利遮士街 嗰 個街市呢反而唔錯喎、一來呢就個地點好啦，係啦，咁二來呢就規模細啲、地方細啲都未上 處理到， 係啦，都未上話唔係一個好處嚟嘅，咁所以呢後面我哋就喺去嗰度申請。 好啦，咁我唔好講呢部分先，講咗後面你其實相片跟住睇返以前啲歷史舊嘅嘢，我等我哋知道咗先。 嗱、呢、呢張相呢都係美國嗰個新聞博物館嘅美人的好多層樓嘅六七層樓嘅，呢個係嗰個中庭嗰個大堂嚟嘅啫，咁你會見到個規模真係好大嘅。咁譬如下一張相呢，我哋可以睇下下一張相。咁嗱，呢個呢就係啦，我哋2011年嗰陣時政府公布咗呢個計劃，咁我哋於是就去申請啦。咁申請嗰陣時 即係活化計劃第三期啦， 要寫一個標書啦， 冇錯， 又要嗱，我哋整咗個模型添嘅，將來我哋會點樣做呢，咁嗰陣時開始諗啦。嗱，咁張相你見到呢，即係左手邊嗰位呢就係陳祖標先生啦，咁佢就當然我哋又要去做呢、這個presentation 嘅、即係要公開俾佢哋有個輪選委員， 要解釋點樣自行規呀， 係啦，咁好多嘢呀，即係又睇內容啦，睇財政啦，睇行政能力啦，各方面咁、於是呢一張相呢就係我哋當時一個模型， 係點樣運用空間， 係呀， 同埋又保留返呢、這個古蹟，又唔破壞到佢第三級 嘅歷史。我哋嗰個位唔多嘅，我哋加埋都係得1萬尺左右嘅、其實就唔大嘅，咁、但係咧，我哋都希望善用嗰個空間。 同埋佢歷史意義都好多嘅，同埋講下啦，即係其實你都有個願景嘅，當時就係希望立足香港，放眼世界，成為卓越嘅即係新聞嘅博覽館啦。當然你個使命就係希望即係將新聞業嗰個香港嘅發展歷史俾人知道啦，甚至係講到香港新聞資訊自由啦。喺一個國際都會個重要性，其實咧、當時你諗呢個概念時咧，其實市民咧會點樣諗乜嘢叫做新聞專業或者新聞自由嗰樣嘢咧？ 嗱，新聞咧其實如果你近呢十幾年，大家都會發覺咧面臨好多挑戰嘅，即係經營上嘅挑戰啦，甚至喺新聞言論自由方面嘅挑戰啦，咁、大家都好關心。咁、但係同時嚟講咧，我諗好多人都知道新聞係好重要嘅、即係唔係話淨係新聞界嘅事、其實牽涉到成個社會嗰、那個情況嘅一個指標嚟嘅。咁、我哋係咪可以等大家多啲認識新聞呢個行業呢、特別係新聞自由、資訊自由嗰個重要性呢，咁、我哋就希望搞呢個館呢都係去促進 等人哋認識呢個新聞業，係 啦 係 啦， 好緊要。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就睇下啦。 嗱、呢個呢都係我哋嗰陣時第二個標書啦。嗱、咁由裏面呢就有一啲有陳志思先生呢就係當時嗰個活化委員會嘅主席嚟㗎。咁、呢就我哋又遞交咗好多文件啦，就等佢哋即係考慮啦。咁當時有據我哋了解呢有15個標書嘅。咁、我哋其中一個。咁、我哋都好幸運啦，就真係最終係攞到呢個地方啦、 好啊，咁我又想講呢，除呢個你真係成功攞咗啲標書呢，頭先你講返呢你嘅新聞自由嗰度嗰樣嘢都好緊要。曾經你喺嗰篇文章裏面就講咗係新聞自由唔係必然嘅。曾經就算英國嘅年代咧，香港咧嘅新聞自由咧，所有印刷都要經過去批審噶嘛，亦都試過係即係叫審查之餘就停刊咗嘅都有。咁但係而家我哋香港同樣都可能面對好多嘢，包括咧好多事件，譬如馬海事件啦，即係可能佢係做咗一個講座之後就佢唔可以入境啦，甚至可能一個嘅參選嘅一個其中一個所謂議員都話，如果我訪問咗嗰個人，就係等於推動某啲嘢，咁其實呢個係咪即係新聞自由嘅概念係咁咧？究竟 新聞自由其實好多方面都即係值得探討啦。咁啱先提到，譬如話你即係政府嘅法例啦、一啲規定啦，或者係對某啲事件嘅處理啦，政治上、經營上，其實都好多方面可以探討。歷史上嗰、個情況，甚至有自我審查呢啲嘅憂慮啦。咁呢啲我哋都覺得我哋係會關注嘅。咁、但係咧，我哋嗰個館其中一個都好重要嘅一個宗旨咧，就係、話我哋其實係希望多角度呈現一啲新聞事件、或者對一啲問題嘅探討咧。我哋自己本身就唔希望有一個立場 審查， 就希望大家透過 睇一啲好多比較客觀、比較全面嘅資料，自己睇完之後，你有自己嘅睇法，大家可以有唔同嘅意見嚇。咁但係我哋就希望咧，做呢個角色嚇，就唔係話我哋希望去鼓吹一啲嘢嚇。咁呢點我哋覺得好重要嘅。 係，即係我哋都會知道，其實新聞嘅立場就係希望以一個客觀嘅報導啦，等大家可以分析更加多唔同嘅嘢。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又睇一睇啊。 這張呢就是我們那個標書的第一頁，咁就專登係設計到好似一份報紙咁樣，咁呢就咁當時畫嗰有啲嗰啲相呢，就即係我哋嘅構思呢，將來會係點樣，咁而家呢就終於十年後呢就成為現實啦，咁我哋都好開心，這個一個成為一個歷史的一個紀錄啦。 同埋你揀選址都好特別嘅，可以即係講下呢個歷史啦。本身比如這市街呢，其實呢個係一個三級歷史嘅地方嚟啦。咁但係佢做街市，但以前呢就是一個公理堂，就係、是、呢孫中山喺度受浸嘅，同埋同中央書館呢即係書院呢都有好多相關嘅歷史嘅喺裏面。第二樣嘢呢個就係屬於一個包校式嘅設計啦。咁所以係一個以功能性為主嘅街市。咁亦都係呢條街呢好特別嘅，即係呢條街嗰時有好多嘅印刷店啦，有好多嘅報章曾經有出現過嘅，係嘛？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選址呢度咧，都係我哋一個強項嚟嘅，即係話我哋同嗰個歷史係接軌。咁啱先提到孫中山先生咧，唔單止喺呢個公理堂原來嗰個報道所佢住過，佢根據記錄咧，係佢唯一喺香港真正嘅地址係啦，真係住過嗰度，而且係有嗰個記錄喺度嘅。要抄翻嗰啲記錄咧，佢當時幾時受浸咧，亦都喺呢一度嘅。咁呢個所以係都係孫中山徑，而家好似第四定第五個站嚟嘅嚇。咁 一個重要站，冇錯。 咁都係相當之有意思。而且孫中山先生咧，當年支持個革命嘅報紙叫《中國日報》，咁即係喺香港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同報業係有啲 加上嗰條街咧，有幾家嘅，嗰幾條街都係印刷，好有。 中上環全部舊嘅有歷史嘅報紙都係喺嗰度，即係起源嘅， 好多報紙喺嗰度。 咁印刷又係啦，咁所以我哋揀呢個位置做翻呢樣嘢，除咗有呢個歷史淵源之外咧，我哋都會講翻嗰段呢啲歷史嘅，所以大家嚟嗰個館睇咧，都會睇翻孫中山先生嗰個事蹟啊，當然印刷啊、出版啊，其實都有翻喺度嘅。 冇錯，咁我下一張就睇下，呢個就係而家睇到個樣啦。 係啦，嚇，咁呢個咧就應該係嗰個街市仲未即係開始改，即係改建嗰陣時 係啦， 咁嗰個街市呢就喺2011年呢基本上係停止營運㗎啦。 本來以前有26檔㗎嘛，又有賣魚啊、家禽啊各方面 嘅。係啊係啊，嗰個街市1953年起嘅，都服務咗街坊大概都成50年，咁後尾就停咗啦。 又做咗遊樂場，1969年嗰陣 時候。係啊，所以而家大家嚟到即係我哋二樓嗰度呢，仲有跳飛機嗰啲我哋都保留咗嘅，就冇話拆嘅，因為呢政府都希望我哋保育。除了那棟樓的外面之外，入面有個別的位置， 是 啦，我們都譬如說那些批檔啊，即等等，我們都會保留 位置，圖即是載台那個台啊， 湯雞場湯雞那個位 置，是 啦，和街市我們都保留一個檔口在這 裡，甚至現在你就因為為了要方便就起了個 lift 啦，就在外面起了個 lift 啦，那個位置就令到它即可以等有需要人士都可以用得到的。 沒錯，那個 lift 講少少很特別的，我們因為那個位置很小的，亦都有很多限制，又不能夠碰到那棟牆，後面有一棟牆，因為那個斜玻璃嘛，咁所以好多限制，咁我哋都揾咗好耐先至終於揾到一間符合曬我哋所有條件，嗰個都已經真係好花功夫啊！即係揾個 lift 都嚇， 即係仲要揾到人去 technician 去幫你做到，或者即係 surveyor 或者係嗰啲 engineer 可以計夠個位，其實唔容易，我知道我睇到係啊。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上邊。 嗱，呢個就係嗰個街市嗰個正門咧。嗱，呢啲字咧，我哋都冇拆嘅，因為呢個又亦都係保育嘅其中一部分。咁大家會見到 Billy 遮士街有中英文啦，咁個遮士街個遮字咧，街市咧就有個遮字咧就有口字邊嘅，條街就冇嘅。咁我都尊重翻歷史，都係保留翻。咁呢個所以大家見到有少少殘舊喎，事實上係嘅。不過我哋都冇話更改佢，因為呢個亦都要尊重翻嗰個古蹟 嘅， 係啦 係 啦， 所使用。好，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 嗱啱先講過啦，就有冇嗰個口字邊咧？你要喺幾個位咧，你會見到都唔同嘅做法嘅。咁呢啲都係原來嗰個設計嚟嘅，咁我哋都冇改動嘅。 好，咁我下一張睇下。 呢條呢就係嗰條由地下上去上面嗰個樓梯啦。咁呢條樓梯呢就大家如果去到呢會特別見到呢，呢啲叫上海批檔。 係啦，冇錯。 上海批檔呢就係當年嘅上海師傅50年代初嚟香港。做嗰啲手工呢而家都已經失傳咁滯㗎啦，你做唔返啦，而家你話再搵人做呢、這個都可能做唔到㗎啦。 唔係咁簡單啦。 好滑嘅，好光滑咁亦都好好簡約，但係呢就好實用咁大家都亦得即係去睇睇呢個非常之。 咁當時你入咗呢個地點啦，呢、這個地址有冇發覺嘩真係好困難，因為點解呢，逢係復修佢係古蹟㗎嘛，你知古蹟幾十歲啊，幾十歲咁你要復修返佢。唔容易嘅，裏面有好多嘢要處理，點去面對即係以前復修前後嗰樣嘢個問題呢？ 嗱，我哋好彩呢搵咗一個好好嘅建築師咁佢同埋佢個團隊咁就花咗好多心機幫我哋做。譬如話有啲地方就唔喐得啦，特別係呢我哋地下嗰度呢有成八條定十條柱嘅，因為嗰啲檔位即係以前嗰啲攤檔呢就圍住嗰啲柱嚟起嘅。咁點樣避到嗰啲柱而又善用到空間呢，咁真係好困難。啱先提過起粒又係好困難，咁就好多等樓咁舊五六十年，咁點樣翻新 即係鞏固佢仲要。 係呀係呀，咁所以好多嘢呢都經過我哋嗰個建築師佢哋去再諗過，咁就我哋有做少少廣告啦，我哋個館呢開嗰陣時候出咗一本書嘅，咁嗰本書就介紹我哋成個過程，咁其中有一章呢就係、是建築師佢哋嗰邊寫嘅，寫得好詳細，成間館嘅建築個意念啊，點樣改造啊，點樣活化，咁都有好多詳細介紹。咁嗰度咧就佢哋好專業嘅講得嚇，咁嗰個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 所以買嗰本書，淨係買嗰本書支持你哋係。 係，多謝。 咁我哋下一個下一張嘅相片。 嗱呢個咧就係保育其中一個地下一個角落頭位啦，嗰陣時劏雞嘅。咁湯雞呢你就會見到呢下面上面呢就有一條煙通一路通上去，下面呢就有我哋添啲柴火啊咁樣喺度湯雞。點解我哋要保留呢個呢，就因為呢當年其實香港好多唔同嘅時段呢都有啲疫症啊，最近有沙士啦，遠啲有呢個禽流感啦，最開埠早期有鼠疫啦，咁呢啲鼠譬如湯雞咁有禽流感啦，咁但係點解要講呢啲呢，因為好多時有疫症呢政府啊或者相關單位呢都希望小事大事化小嘅，但係呢個做法其實係錯嘅，應該資訊自由流通更加緊要，等大家知道嘛，好似沙士大家仲記得有啲大廈邊啲大廈係疫區咁你越冚呢就越弊，咁所以呢應該資訊要開放咁我哋新聞界點樣報導呢啲疫症啊都扮演好重要角色㗎，咁所以我哋特別喺呢度呢就會講返呢啲嘅歷史。 係同埋第二樣嘢就係俾人睇返呢個真係一個地方以前係做呢個工作嘅，咁知道呢個位置。 係啊，呢個位譬如好多人鍾意入嚟呢度影相。 係啦冇錯。 冇已經搵唔到㗎啦呢啲。 冇錯冇錯。好，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 嗱呢個呢就係嗰個天台啦，天台你會見到呢隔離有條樓梯嘅，咁我哋都加建咗兩條樓梯就通去上面嘅永利街，咁呢就方便走火啦，亦都令到成個建築係更加， 即係佢有道門鎖住，跟住你可以行上去， 係啦，更加完整啦。咁所以我哋譬如但係點樣起呢條樓梯，點樣起法係咪可以唔掂到埲牆，一掂到埲牆呢又有另外一啲問題出現啦。咁所以其實都好花功夫㗎，當年亦都同政府有關部門都傾咗好耐，大家去磋商呢啲 係 啦係啦。 唔會破壞到呢個環境㗎。 係呀係呀。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 嗱呢個呢就係好舊嗰陣時啦，可能係四五十年前 嗰陣時個樣 係啦，咁可能街市起好冇耐。咁呢張相都好難揾㗎，即係幾十年前揾返嗰個街市個樣，咁我哋就好彩呢都揾到當時嗰個樣係點樣，你見到嗰啲人穿啲衫呀都同而家好唔同嘅。 咁下一張相片睇下。最見好多唐樓係咪 呢張又係好舊嘅中上環啦，你見到工商日報啦。好多嗰啲舊報紙呀就係呢一區嗰度。咁話條街冇乜人㗎喎以前。 就有電車嗰時已經開始呀。好啦，咁下一張去睇下啦。 呢張都係啦，都係當年嘅一啲即係舊嘅嗰一區嘅一啲情況啦。 好，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呢就開幕禮。 係啦，咁呢個呢就係我哋18年即係12月5號呢 就正式開幕啦，咁就請咗特首嚟即係主禮啦，咁就亦都有發展局啊同埋保即係保育嗰個保護化嗰個計劃嗰個主席啦等等幾位嚟幫我哋即係揭幕啦。 咁講下當時政府係資助咗你同埋賽馬會資助咗你哋幾多錢呢？ 嗱，政府呢就喺護法計劃裏面呢就最終呢係幫我哋呢個館呢俾咗8530萬嘅，咁但係最主要都係活化呢個建築物嘅啫，至於話內部一啲展品啊，一啲營運啊，佢就冇資助嘅，咁嗰啲靠我哋自己籌款啦。 咁我想知而家佢哋俾個期係幾多年叫做完結，係3年啦定5年呢去到？ 我哋其實係租客嚟嘅，即係始終個業主係仲係政府嘅。當然啦，佢可能用1蚊啊幾多錢啊啲象徵式咁樣，即係租俾我哋啦。咁我哋就都，如果我哋營運得好咧，都理論上就唔會話3、5年就結束嘅。咁當然啦，大家有個默契啦，即係我哋都希望營運得好好。 因為都有啲係收翻嘅啦嘛。 係啊係啊，咁我哋希望就可以繼續做落去啦。係， 好，跟住繼續下面。 啊，呢張咧都係開幕嗰一日。咁大家會見到喺嗰條樓梯嗰度啦， 有好多相片嘅， 就相啦。咁大家會見到上面咧，佢哋望住啲咩咧？就係嗰啲相啦，嗰啲相咧就係香港新聞記者嗰啲得獎嘅相嘅，即係貝公會辦一啲每年個新聞獎裏面有攝影獎嘅，咁我哋就選咗部分嘅相擺喺度啦，咁就亦都會遲啲會更替啊，會更換一啲新嘅啊。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 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入門口嗰個位啦。咁大家會見到我哋有個接待嘅地方啦。咁右手邊咧有個大熒幕，咁不斷播一啲同新聞相關嘅嘢啦。咁就特別係地下咧，大家會見到好多字啊、圖啊喺度。咁呢啲咧，我就將一啲比較有標誌性嘅日子又好、新聞又好，或者一啲所謂金句又好，都擺咗啲落去嘅。大家會見到2013年2月21日係咩一回事呢？對大家好似冇乜嘢啊，對我哋好重要，因為呢一日咧就政府正式批俾我哋將呢個建築物係啦，咁所以咧我哋特別 紀念性啦， 係啦，咁啊所以話俾大家聽呢個啲日咧，我哋就從呢日開始開始做嘢啦，咁亦都有一啲中文英文報紙對一啲新聞嘅報導啦，咁一啲新聞嘅格言啊，咁等等咧，我哋都擺喺地下嚇，咁咧就擺地下就唔係話代表我哋唔尊重佢啊，即係踐踏佢啊， 咁講係啦， 其實唔係，所以我哋都諗過嘅，個設計師有呢個概念同我哋傾過，咁我哋都覺得好嘅，咁但係咧我哋都會避咗一啲嘢嘅，譬如話人哋嘅相我就唔會個樣就唔會擺落去啦，即係踩親佢咁樣嚇， 冇錯， 亦都譬如話啲報紙嘅報頭我哋唔會擺落去啦，咁所以我哋都有諗過嘅嚇，咁就希望盡量利用嗰個空間咧，就冇話一啲不敬嘅一啲咁諗法嘅。 明白，好，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啦。 啊，呢張咧就係我哋分開唔同嘅展區嘅，呢個咧就係報紙嗰個部分啦。咁大家會見到咧， 有政治啦， 有政治同埋一啲社會方面嘅嘢啦。咁呢個咧就係你要見到呢邊咧就係講當年嘅報業同政治嘅關係啦。其中有兩張舊報紙，我哋揾得到好舊嘅。一張叫《循環日報》， 《 循環日報》咧，呢一張應該係1878年嘅，1878年即係好多年前啦。咁佢創刊咧就1874，不過我哋揾唔到，即係創刊號，嗰個就揾唔到啦。咁但係起碼呢一張都好犀利啦，1878年啊。咁就另一張英文報紙就 China Mail， 咁呢張報紙咧亦都係有個原件喺度，大家可以睇下當年 嗰啲報紙 啊。咁呢個呢就係介紹報紙同社會之間嘅關係，咁我哋講好多，譬如話財經報紙嘅興起啊，突發新聞點樣做啊，晚報嘅興衰啊，即係我哋 出咗啲娛樂版啊，出咗啲足球版啊， 咁嗰個後啲，呢個淨係講一啲報紙同個社會之間嘅變化，譬如話當年點樣排字啊？點樣發行啲報紙啊？咁呢個部分咧就係主要講呢方面嘅。其中有一個實物嘅展品咧，就係嗰個聽政府電台啊，999電台。咁點樣可以聽到佢最新嘅消息？同警方鬥快去到現場啊！咁呢個我哋揾到翻嗰個機出嚟，而家就聽唔到啦，因為數碼化之後咧。 就記者都聽唔到，警方或者係消防嗰啲聽唔到啦、嗯。以前就聽到嘅，咁、嗯啊、我哋都揾翻嗰個機出嚟、嗯啊、 即係而家就冇辦法做到嗰樣嘢啦。 而家冇啦，所以就唔同咗嚇。 咁、啊、我哋下一張睇下啦。 係啦，嗱呢個咧就係、是、講呢、這個當年印嗰啲排版啊、嗯，即係報紙點樣排版嘅咧，執字粒嘅當年。嗯啊，而家唔係啦，電腦化咗都廿幾年啦、嗯。啊，之前咧，啊呢張咧就係我哋精報，精報已經唔存在啦。咁、嗯、佢精報個老闆嘅後人咧，就捐俾我哋一啲相啦，同埋一啲字粒啦。啊，咁就講翻當年一張報紙點樣每一日點樣出版啊，點、嗯、樣透過執字粒啊。咁呢啲都係後生嗰啲就唔識㗎啦。咁大家都可以緬懷過去啊。咁啊睇下當年嘅做法係點樣、嗯啊 冇錯，咁下一張睇下啦。可能永利街好似仲有一個 shop， 嗰陣時有個店咧，好似仲有擺過嗰個好似活字機咁樣嘅。 係，其實我哋好多人想捐啲嘢俾我哋噶， 但係冇位擺， 冇位擺啊！有人捐咗台印刷機俾我哋，但係好多噸重啊， 哦、 又好大部，所以我哋都 嫌佢 啦，即係我擺唔到啦。係啦，嚇嗱呢一張相咧就係講電台嗰個部分啦。嚇、 嗯、 咁、啊、電台好多嘢講嘅其實， 嗯、 啊但係電台都成百年歷史㗎啦香港，嗯、但係咧電台新聞部咧。唔係咁耐嘅啫，都係七十年代先至正式有自己獨立嘅新聞報嘅喎。咁、 嗯、 咧、啊、就新聞報咁就當然大家好多歷史會記得啦，譬如話六七年暴動林斌事件啦，咁、 嗯 啊、我哋都有介紹嘅呢度。咁、啊、電台嘅好多唔同用嘅機器啦，以前好大部嘅，後屘點樣慢慢微型化啦，記者冇咁辛苦啦。電台嗰個角色，以前一打風落雨啊。大家就聽住電台㗎嘛咁即係呢度我哋介紹返電台、嗯、即係嗰個重要性啦同埋嗰個角色嘅變化而家呢就變咗做一個輿論嘅一個節目啊咁嗰個都好重要嘅。 咁、嗯、我想問啦你嘅咁多資料啦你每次啦每個點每個位揀啲資料所謂你哋覺得好重視但其實好量海量㗎嘛咁、 嗯、 你點去做一個決定話啊我都係擺呢件事，或者擺呢樣嘢出嚟。 我哋有個委員會嘅，咁、嗯、委員會裏面好多資深嘅，甚至已經退咗休嘅新聞記者啦，嚇、嗯，亦、啊、都有學界嘅啦。咁、嗯、大家亦都有好多我哋嘅顧問啦、嗯，我哋參考咗佢嘅意見，然之後去即係取捨啦。咁但係唔使驚嘅，就因為咧，我哋有好多嘢咧就擺喺所謂我哋第二層嗰度。第二層就話、嗯、你大家去到咧會見到好多電視機仔嘅。咁、 嗯、 好多嘢我哋就擺喺電視機仔入邊。嗯即係雖然展板嗰度未必有，但係電視機入面咧 都可以成 會有更加詳細嘅、嗯或者我哋會更換添嘅，咁、嗯、所以大家嚟到咧係驚唔夠時間啫，就唔會話 冇嘢睇啦， 冇嘢睇，係啦， 冇得睇， 係啊。 咁我下一張睇下啦，因為我都嚟過佢同佢哋。 係啦，嗱就呢個都係電台，但另一邊咧就展出一啲舊嘅錄音機， 嗯 啊嗰陣時要孭成十幾磅啊，嗰、嗯、啲記者啊即係錄音機啫喎，仲係。每次只係得錄得15分鐘嘅啫，哇！你成日換帶啊，幾慘啊嗰陣時啊，咁所以後屘慢慢又進步啦，咁我哋會見到一啲而家微型啲錄音筆得啦，手機都得啦嚇，咁、但係以前就好辛苦下嘅，咁、大家會見到有啲嗰個演變啦嚇、 好，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啦。 呢邊咧就係電視啦，嗱、咁電視裏邊咧都豐富嘅內容啊，譬如話我哋特別有一個事件咧，就係當年。寶生銀行劫案啦，咁、嗰個 你哋真係喺個現場嗰度拍 係啦，嗰、那個咧就係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直播啦。咁、就點樣直播法咧？就口寶生銀行嗰啲銀行劫匪挟持咗啲人質，咁就TVB 咧當年就走咗去嗰間銀行嘅對面，揾咗人哋一間屋去直播。咁就過程當中咧。就喺歡樂今宵嗰度攞咗部嗰啲攝錄機去、攝影機去，但係就太大部，要拆咗人哋道門先入到去。咁、當然咧，佢後事後幫人哋整翻道門嘅。咁、呢件事件我哋都有喺度講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嗰個重温一下。另外咧就第一位香港嘅新聞主播係邊個咧？大家都估唔到嘅。咁呢度又會有講啦，就好多主播講佢嘅。生 經歷啦， 係啦，嗰啲有趣嘅經歷啊，咁都會睇得到嘅、 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 呢、這個都係嗰個關於電視嗰個展區啦、你會見到好多，譬如有好多咪牌喺度啦，即係香港以前同埋而家嘅，甚至已經結業嘅 ATV 啊，咁我哋都個咪牌都擺翻喺度嘅，咁亦都好多訪問嘅片段喺電視機去睇翻啦，唔同年代嘅主播佢哋嗰個角色又點樣演變啊？一啲新聞嘅術語，電視新聞嘅術語好得意噶，譬如話。咩叫三兜？我以前都唔知噶。原來三兜咧，即係三十秒咁解。你俾三兜我啦，即係話嗱，呢個古仔三十秒嘅，咁即係好多呢啲得意嘅介紹，我哋都會有嘅嚇。 好，咁我哋咧就下一張就睇下啦。 嗱，呢個咧就係四川地震啦。咁、就大家記得2008年四川即係個汶川地震啦，咁、就我哋都有個特展，我哋有其中有兩個專題，呢個其中之一咁、就介紹翻當時嘅情況嘅。 係，咁我哋咧下一節翻嚟咧會再繼續講多啲咧唔同嘅展區所展覽出嚟嘅嘢啦，同埋可能比較知道更加多新聞博覽館個背後意義點解會成立啦，同埋以後點樣營運落去好嗎？ 好啊， 好，我哋咧係準備咗啲驚奇俾啲網友嘅，就係、是、一年一度嘅最晚感謝祭，咁樣咧係一年最瘋狂嘅減價噶啦。第一，開心果。呢啲咁靚嘅美國開心果，我哋揀過嘅精品嚟嘅，一啲要大家估下賣幾錢？45蚊，你點可以買呢？呢一套咁靚嘅大紙系列至尊鮑魚蝦子麵禮盒裝，兩罐鮑魚同埋蝦子麵送俾人，係咪好好睇呢？大家估下幾錢？即係188蚊啫。好啦，紅燒原體啦，咁今次咧係特價88蚊。一隻整隻完整嘅原體，包汁會海參花膠228蚊啫。五蛇羹咧，大家買過好多噶啦，今次再減價落去158蚊。仲有我哋啲臘腸咧、準腸咧，大家都知道好食噶啦呢個。我哋呢啲咧，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買二送一。好啦，咁過年一定要有花菇啦，我哋買68蚊嘅啫。唔止咁喎，只要你買滿400蚊咧，仲會送個袋俾你。送個袋俾你做咩？唔係任你揀糖入滿佢，入得幾多就幾多，塞爆佢就係免費攞走嘅，係唔收錢嘅。